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6日，谢展环指务实推行垃圾征费先行先试，检视反应及效果后再作部署。 政府发表有关发展香港可持续披露生态圈愿景宣言。 涉嫌性侵院友案事主家人入品，张建华及康桥之家需赔偿约119万元。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加沙决议案，要求立即于斋戒月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9，星期二的早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靶场的消息是咁嘅，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有关于垃圾征费嘅，寻日都讲过嘅。垃圾征费嗰、那个全面实施嘅日子就系8月1号，不过咧喺4月1号。下个礼拜一政府就会在14个处所实施先行先试计划的，咁个目的都话希望系可以务实咁样去审视垃圾征费喺实施嗰阵可能会遇上一啲问题，检视唔同嘅人士，包括一啲垃圾生产者啦，一啲前线嘅清洁工等等啦，喺唔同嘅流程啊、操作啊等等，可能会有啲咩问题啦，收集佢哋嘅意见啦，同埋呢啲嘅数据咧，去再做分析嘅。话去到5、6月咧，就会再向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咧系交代嗰个试行计划嘅报告嘅。寻日喺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都讨论到有关于先行先试嘅计划，其中一个关注就系呢一个计划嗰个规模，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关注嘅议员当中。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寻日议员最主要关注嘅点系啲咩？简单讲下呢、這个。 我谂议员最主要关注点就系嗰、那个啊，即系规模啦，究竟14个试点系咪足够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啊嗰、那个期系咪会即系预期喺8月1号推行啦？咁会唔会延后或者用唔同嘅方式去做啦？咁最主要大家其实都觉得啊，即系个试点系唔够，同埋可能希望政府去再考虑清楚系咪啊，即系预期全面推行嘅。 各位听众点睇？观众点睇？18723111，有关于垃圾征费，头先讲咗两点，试行计划嘅规模系咪特别细啦，唔够啦，或者去到8月1号嗰个全面实施日期系咪可以再延后咧？咁寻日都有关注到嘅。18723111，刘国芬你自己点睇咧？8月1号呢个期，你觉得系咪需要延期，或者系点样去做咧？定系逾期去做咧？ 嗱，当然咧，琴日个会上面好多人都问局长系咪即系会延期或者系点嘅时候，局长都系会答。啊，即系要做行个先行先试，攞咗个结果之后再睇个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系点做。咁跟住有啲议员都会追问佢：，喂，究竟你系咪有咁嘅决心噶？咁佢系表示咗有决心嘅。咁我都相信政府即系特别系环境及生态局，佢有决心去做。不过个问题就系做唔做得成，即系8月1号咧？咁好多因素嘅。咁虽然佢有嘅决心，但系似乎个时机上面，佢都讲唔系一个死线嚟嘅，即系政府系会即系开放去听唔同嘅意见嘅。咁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有个信息，即系政府系唔系一定会强推，咁会睇下即系先行先试嘅结果嘅。 我讲多少少啦。寻日局长谢展环就话，先行先试嘅计划咧会收一啲嘅数据，包括参与率啊、垃圾量啊、回收量嘅变化等等啦。5、6月会再向环境事务委员会交代个报告嘅。副政务司长卓永兴咧就会领导跨部门小组监督成个先行先试嘅计划啦，检视成个计划结果，再决定点样去部署，希望务实解决问题。但系就话唔会喺先行先试未开始咧就想话押后成个征费计划嘅咁。咁但系听翻转头啦，刘国康你自己系支持定唔支持8月1号逾期，或者支唔支持系押后咧？系点样嘅谂法？ 我自己其实即系由始至终咧，都觉得啊呢一样嘅嘢嘅原意系好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个时机上面咧，的确啊而家唔系太理想嘅。你谂下，2021年通过之后咧，本身有18个月嘅即系 期間俾政府去做一個宣傳啊等等啦、啊。咁、但係好唔好彩咧？呢十八個月其實都仲要去面對疫情啊。咁疫情之後又要去處理點樣恢復經濟等等啦、啊。咁變咗喺整個十八個月期間，其實政府真係去落去深入去宣傳垃圾徵費或者係講解嘅時候，其實真係唔算多嘅、當然佢喺佢嘅解釋就係佢前半份嘅時間咧，主要係同啲持份者，例如業界啊、物管界啊、清潔界，係佢做交流啊或者了解啦。咁喺社會上面全面嘅鋪開咧，其實係佢短嘅。咁所以點解即係會壓後咗跟住就希望先行先試。咁但係睇翻今次先行先試嘅試點，咁當日公布咗出嚟之後，我自己都覺得依個規模似乎係比較細。你睇翻政府之前嗰兩次，包括06年同埋14年嘅時候，其實政府最早係可能06係20個屋苑去試，就算14年嘅時候咧都有即係7個嘅屋苑，即係大約10,000户啦。今次其實14個嘅處所，雖然你話場景上面係豐富咗除咗係即係住宅之外，亦都有商場啊、食肆啊等等。咁但係整體上面，你就咁睇個規模，公司型住宅其實1,000户都唔夠嘅時候咧，咁我自己覺得就算你收集咗啲數據分析都好，或者每一個處所政府話有專隊去跟進到咧，極其量其實都係只係俾到啲數據，政府喺執行嘅時候要注意得係邊啲地方。你問我喺先行先試呢幾個月咁少嘅試點咧，市民其實應該都未必感受到喂當中嘅參與啊，或者係應該點做啊？大部分市民其實都即係唔會了解得到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與其即係真係即係咁短得去到8月1號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咧？我自己係有保留嘅。咁特別係咧，其實我見得到即係過去。簡單啲做一個膠袋嘅徵費都好，咁市民都好多印象嘅膠袋徵費，其實最早都係2009年開始，首階段喺例如超市啊呢一啲嘅大型嘅零售店咧係去實施先嘅，跟住先去到第二階段即係唔同嘅商户都要實施，咁最後尾2022年咧，咁全面優化啦，包括可能加錢啦，咁同埋咧有啲豁免，例如即係冰鮮嘅嘢可以豁免，原來都取消豁免啦。咁你諗下，淨係膠袋徵費比垃圾徵費簡單咁多，都用咗十幾年去分階段去做，咁今次垃圾徵費想將咁大堆嘢一次過做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困難同埋複雜嘅。 不如你頭先講到先行先試嗰度，你話個規模細，你希望嗰個種類同埋數量要去到幾多咧？因為你頭先提到一點啊，即係市民都未好感受到嗰個參與。咁但係你先行先試就係部分市民或者小部分市民係開始參與先啊嘛，那個目的就應該係咁啊。如果你係咁多市民都感受到，就唔係先行先試啦。咁應該要發大到幾大咧？其實要。 我諗而家呢個係極少部分市民去試驗得到，啱唔啱？咁你先行先試，其實理論上啊，頭先你所講啦，應該係由一個細嘅點慢慢去推開嘅，啱唔啱？咁但係你睇翻過去而家計埋4月1號啦，係三次嘅經驗咧，係越做越縮嘅喎，即係個規模唔係越做越鋪開，應該係開頭係10個，跟住20個，跟住30個。咁你諗即係一出嚟之後，最起碼坊間都會有一啲嘅爭議或者批評嘅聲音，就話喂，有乜理由政府嘅場所得西九龍一個咁少啊？即係政府自己環保處啊、環保局啊，或者政府總部都唔擺落去做一啲嘅試點。咁呢度已經可能大家覺得政府應該都新鮮事出去，即係帶領市民去做一個試驗。咁其次就係你問我就係、是當然公司型住宅佢有揀過嘅，有啲係三毛大廈等等啦，或者有啲係單棟式啦。咁但係我哋都認為嗰個規模係即係少得滯，最起碼都唔應該少過14年咁7個屋苑大概10,000户啊，啱唔啱啊？咁另外嗰啲處所除咗係商場、食肆啊等等，咁其實大家都會講學校咧，教育界都講學校咧，鄉郊咧， 街市咧等等，咁其實嗰啲處所咧，其實都可以即係豐富啲嘅場景咧，等政府收集數據嘅時候會多啲嘅。 其實而家先行先試揀嗰啲處所啦，可能面對嘅問題，其實係咪前一個階段已經討論過？係咪真係一定要透過個計劃先至睇到成個流程嘅問題？會唔會過咗成個先行先試計劃，其實得出嚟嗰啲問題都係其實之前大家討論嘅咁？咁個作用係啲咩咧？會唔會好似我頭先預想呢個情況咧？ 所以我之前即係出嚟回應嘅時候都話啊，我最怕就係擔心而家先人先事好似啊，即係啊之前雷聲大，而家雨點少咁樣，咁啊儲儲得14個處所嘅時候，最終會浪費咗呢4個月嘅時間咧，咁係即係白忙一場嘅。咁你睇翻即係其實啊，點解會有咁多爭議，跟住就政府壓後，其實都係講到啊，市民對成個計劃仲係有好多唔清晰，跟住包括係嗰、那個。膠袋的質量是怎樣，跟住嗰個收費的模式啊，究竟家居垃圾啊，同埋一些大型的垃圾又應該是怎樣計啦？咁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即係問題嘅。咁但係我自己都認為，其實透過先行先試是未必解答到呢些問題。咁、 okay. 局長本身話希望透過一個實質的操作去代替啲抽象嘅想象嘛，咁但係今次咁細規模，我覺得做唔到呢個效果咁。 OK， 頭先你另外講到啦，8月1號嗰個期，你就話用咗一個字，你話有保留嘅咁。咁你覺得係有保留嘅意思係覺得都可以褪啦，或者褪嘅意思係，因為我見到你用過一問過一個問題，就係咪可以分階段推？所以你心目中其實所謂分階段係點咧？係咪某一類人？我舉個例，例如係公屋推先咁，定係點咧？同埋係去到一個乜嘢位先覺得係可以全面去推咧？用一条咩线咩标准咧？ 我自己都系认为啊，点解系有保留咧？因为啊，头先都讲过啦，咁复杂啊，涉及到啊，即系全个社会嘅啊，一次过要做咁多嘢嘅时候咧，喺个学习同适应期嘅时候咧，应该系啊逐步逐步嚟嘅。咁我自己认为啊，其实而家啊，似乎可能大家讨论就系一系就继续去，一系咧就系即系继续去褪期。当然咧，褪期系最简单，因为褪期啊，纯粹政府出嚟宣布取消个生效日期，跟住宣布一个新嘅生效日期，咁就去处理得到啦。咁我嘅提出可能分阶段就系、参考翻交代征费嘅时候，佢都分咗几个阶段。咁举个例，有边啲系可以分阶段去做？首先系咪可以先做家居垃圾先咧？跟住嗰啲大型嘅即系家私啊，或者大型嘅垃圾。咁後一步去可以有個豁免，就好似當初膠袋徵費嘅時候咧，係一啲嘅冰鮮嘅食品係可以獲得豁免一樣。因為你諗下啦，喺早排嘅即係宣傳期間，都會有唔少市民問：喂，咁我張梳化又點計？我張大床又點計？應該貼幾多個 label 啊？嗰啲地拖棍又點計㗎嘛？啱唔啱？咁其實最簡單就喺可能。用咗啲家居垃圾，利用垃圾袋嗰啲去先行咗，然之後大型嗰啲係豁免。另外可能場所上面先喺，即係亦都可以參考交代徵費， okay. 先喺部分嘅即係地方試咗先，喺啲可能例如嚇嗰、那個例，可能先推人喺即係商户啊等等，後期喺即係家居啊等等。咁我諗其實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喺唔同階段去做。咁但係當然局方會講。呢啲要涉及到改例，系会比较复杂嘅。 去到几时先可以全面推呢？头先你讲就拣到分阶段嘅一个谂法啦。 我谂其实系要真系要睇唔能够好草率咁讲两年三年，因为你睇翻垃圾征费今次嘅经验就知道。你讲2021年、 okay. 即系通过咗法例之后，你话18个月，咁但系原来当中乜嘢都冇做过嘅时候。咁係咪真係 work 嘅呢？咁係唔得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睇真係分階段嘅時候實施嘅情況。好似膠袋，咁佢最初係2009，跟住去到2015，去到2002，咁簡單只係膠袋呢，用咗十多年嘅時間。我諗其實即係當然啦，今天大家可能個意識會高咗嘅時候，咁但係我諗都唔能夠太短咁喺兩三年做曬所有嘢咯。 OK， 我想引述下明報今日嘅社評啦，其中一段嘅提到話，早喺1998年咧，特區政府就係減少廢物光耀計劃已經提出使用者收費概念，去到2005年政府正式提出徵費到徵收呢個都市固體廢物費，但係就遇到商界同埋政黨巨大阻力，一拖就係十幾年啦。佢就話咧，這些年啦，香港發展步履蹒跚，若果話問題 題是在於做事以而不缺目光、短淺、只看近利、小我、私心凌駕大我，垃圾徵費正是典型的例子。同不同意拖了這麼多年，現在再拖又會不會是可能看得不夠長遠？怎麼看去社評這個講法呢？ 我自己是不是太認同，即我覺得，即推行一個政策，特別是複雜的政策，涉及到全港市民都受到影響的時候呢，一個時機同埋個策略都係好重要嘅。咁例如咩叫策略呢？可能即係例如交代徵費都係分階段啦。另一方面呢，其實我哋睇返我哋嘅社會都好啦，其實就住嗰個用者自付啊、按量即係等等嗰啲，我哋其實同期亦都有好多嘅生產者責任制喺呢一啲嘅期間係即係推動係落實。咁舉個例子，交代徵費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係之前嗰個四電一路啊，玻璃樽亦都一個啦。咁嚟緊4月22日會有一啲走數嘅計劃啦。咁跟住今年亦都會討論嗰條關於之前做咗玻璃樽啦，跟住而家要做塑膠嘅容器啦，同埋一啲紙包嘅飲品嘅一啲生產者責任制啦。咁你睇下，其實喺呢一個嘅即係用者自付同源頭減費，其實係基本上都一直係有唔同嘅措施係去即係落實同埋去做緊嘅。 OK， 好，同阿劉國勳咧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劉國勳咧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請多位嘉賓喺尋日委員會都有發言嘅，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 先讲个先行先试计划啦。你自己觉得个无论规模啊、拣嘅点啊，上面如何咧？ 規模就確實係好細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成個先行先試嘅計劃咧，的確係比較局限嘅。 你覺得應該點啊？有唔同人建議，覺得可能種類或者數量上面都係多啲嘅。你覺得應該點咧？ 我覺得兩部分都有啲問題啦。第一咧就係成個先行先試嘅計劃咧，其實當然係自愿性質啦，咁變咗其實咧就可以咁講啦，就未叫做針到嗰個痛處，係因為啲袋啊係送嘅，係咩？咁所以亦都冇一個冇罰則嘅，只係如果可能即係唔遵從嘅話，都唔知道有冇勸喻啦。其實咁所以佢又冇法律效力，其實嗰個居民之間或者用者咧係冇一個積極性嘅，可以咁講。第二咧就係我見到咧喺嗰十幾個試點裏面咧，就冇一啲可以叫做好大型嘅公司型嘅屋苑，甚至話一啲我哋叫做大型嘅過渡性房屋。咁我見到最大嗰個屋苑咧，都係荃灣滿樂大廈安寧樓，得房協嘅，得400多嘅單位嘅啫。咁例如大家都知道喺市區或者新界都好多大型屋苑㗎嘛，咁其實呢以我所知呢，喺大型屋苑呢佢哋遇到嘅諗住嘅實質嘅問題呢，包括可能唔夠嗰啲廢物收集箱啊，或者廚餘嘅處理嘅咁，或者係高層嘅或者中層嘅用嗰啲垃圾槽啊跌落去嘅時候，其實會令到嗰啲垃圾散曬出嚟，等等呢啲咧，其實都唔會喺呢個計劃嗰度咧，其實試到嘅。 佢自己個計劃目的就希望務實咁樣審視垃圾收費實施嗰陣遇到嘅問題啦，包括可能佢嘅垃圾產生嘅人士啦、前線嘅清潔工啦咁。你自己估計到最後可以得出到有幾多呢一個結果，有幾多問題係睇到出嚟？可能之前係冇傾到嘅，係喺個試行計劃先睇到嘅，定係可能都係之前討論開嘅問題，不過再透過試行計劃就確認多次有呢啲問題，嗰個作用係啲咩咧？你自己覺得係？ 咁我又覺得嗱，我又唔同意咁樣叫務實嘅，咁啊叫做其實叫做嗰、那個將嗰個顯微鏡放得好細嚇，咁啊唔係叫務實咧。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話先行先試計劃咧，既然有咁多個袋，係咪政府亦都其實準備充足啦，可以咁講，應該將個範圍擴大一啲。如果你唔將嗰個範圍擴大嘅時候，你點睇到眾多嘅問題咧？咁啊，唔係叫務實啦，我覺得。 但作為先行先試計劃，如果想細啲睇得清楚啲，咁又係咪合理咧？如果呢個說法又 咁啊，我又覺得好細緻嘅位，啲市民都講曬出嚟啦。如果我覺得局方過去呢幾個月有睇啲報道啊，或者網上邊睇下啲市民講嘅嘢，市民好細緻都講曬啦。我喺個30問裏邊都好細緻嘅，其實。 因為局長的說法就話，雖然得14個試點啊，每一個點都係一隊人去深入睇嘅，咁啊認為好過揾太多嘅試點試行，咁佢嘅說法就咁啦。咁另外問一下江國寬先，除咗話嗰個先行先試計劃咧，另一個大家喺會上面關注就係究竟係咪8月1日全面實施？你嘅諗法係點樣咧？有冇關注呢點咧？又 咁當然有啦，我其實昨日咧喺個會度都有同局長講啦。你問我而家係咪一個最好嘅時機咧？好坦白講，我係認為唔係啦，因為嗱，我特別喺一啲我哋叫基層地區啦，同一啲市民去傾過偈，亦都我收到好多市民嘅一啲短信啊、留言啊等等。其實市民咧好坦白講，喺今時今日呢個環境咧，係唔支持硬推呢個垃圾徵費嘅八月一號嚟嘅。因為對於嗰個經濟嘅影響啊，對於市民生活嗰個影響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嘅。 主要是經濟的影響，因為嗱，過往有討論過有啲乜嘢嘅原因，可能即係唔想喺呢個時間推咧，配套嘅問題有傾過啦，經濟好似你提啦，可能有個垃圾徵費，可能負擔會大咗啲啦。另外有人亦都提到話個習慣問題，所謂移風易俗嘅咁，呢幾個問題係咪完全唔可以喺八月一號前解決嘅咧？係咪褪後咗又解決到咧？又 我相信係嘅。點解咧？其實你講到配套嘅問題咧，我覺得係一個相當之嚴重嘅問題。講下大家嘅回收先啦，回收。我哋而家其實個回收點咧，確實係不足嘅。你話係咪真係淨係可以靠綠在區咧咁？我又覺得我哋可以做多啲其他嘅回收點。琴晚其實好嘢啊，點幾張有個市民傳訊息俾我，同我分享佢喺外國見到嘅，人哋幾咁成功，差唔多喺每一個垃圾桶嘅隔離都係有一啲回收桶。嗱，如果你唔係做到咁嘅話咧，你係好難咧，啲叫啲人啊，你唔好抌住袋翻落自己個袋先。見到行遠處有回收嘅即係設施咧，先放落去。唉，呢個喺香港嚟嘅咧，實質嘅情況係好難做到。所以我好希望第一就係要做大做多嗰啲回收點先得。 OK， 嗱，嗰個款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頭先講過好幾個問題，如果真係要褪，又褪到幾時，視乎啲咩咧？轉頭翻嚟再傾。啱啱傾過係立法會議員江玉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在斋戒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停火的决议案，是去年十月七号以巴冲突升级以来首次在安理会的决议中明确要求于加沙停火。以色列只投棄權票的美國立場明顯倒退，叫停代表團的華盛頓行程。美國說感到驚訝及困惑，強調美方政策沒有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決議需得到執行，否則是不可原諒。中方期待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對當事方發揮積極作用，採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實決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指出，所謂中國對英國實施網絡攻擊的講法，完全是無中生有及惡意詆毀，中方堅決反對。發言人強調，中國一貫堅決依法打擊各種形式的網絡攻擊，不會鼓勵、支持或縱容網絡攻擊行為，同時亦都反對將網絡安全問題政治化，反對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抹黑他國，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虛假信息，停止自導自演的反華鬧劇。英國副首相兼內閣事務大臣杜永敦到國會匯報時，指責中國要對意圖截取數以百萬計英國選民個人資料的網絡攻擊負責。首相辛偉成形容中國是英國經濟安全面對的最大國家級威脅，英方採取保護自身的措施是正確做法。下議院議員兼保守黨前黨魁施治安、前大臣盧頓及蘇格蘭民族黨議員麥克唐納都表示，現在是時候進入英中關係新時代。有議員就呼籲英國政府將中國列為威脅。俄羅斯音樂廳恐襲案增至最少139人確認死亡，總統普京指恐襲是伊斯蘭武裝分子所為，令全國悲痛，但是調查必須專業客觀及不帶政治偏見，以確定誰是幕後黑手。普京說重點是誰從中得益，要調查為何恐怖分子完成犯罪行為後試圖逃往烏克蘭方向，以及誰在當地等他們。普京指這宗恐襲可能是2014年以來基輔的新納粹政黨對俄作戰一系列圖謀中的其中一個環節，而美國正透過各種渠道試圖讓其他人相信恐襲與烏克蘭無關。美國反駁普京的指控，認為是克里姆林宮的宣傳伎倆，強調恐襲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支所為。美國事前已經警告過俄羅斯，

我諗係主要嗰啲咧，因為其實咧嗱，特別喺我哋知道，其實而家全香港咧有邊個幾個區咧，其實佢哋個固體廢物係特別多嘅。 嗯。 咁第一嗰啲區一定係要，我覺得係要加緊做好啲呢啲咁嘅回收嘅設施啦。另外就係我哋即係其實主要係一個市區嘅大街大巷啦嗰度。因为如果你唔做好呢啲嘅时候，你其实市民就算佢想回收，回收系一个长远嘅教育嚟嘅。其实， 嗯， 就算坦白讲啦，你有时有啲嗰嘅回收桶啊喺侧边，都唔代表市民系会摆啱，或者佢真系会摆喺嗰度。其实最容易可以见到嘅咧，就系其实政府，我觉得或者一啲商户都要睇下。其实只要你去攞翻摆普通垃圾嗰、那个，睇下其实啲人会。如果譬如啲塑膠樽啦，我所講或者其他啲玻璃樽，你睇下有幾多係擺喺嗰啲一般性垃圾嗰個桶嗰度。如果係仲係好多嘅，其實即係話嗰個回收嘅教育未做得到啊。 即係同時，譬如睇政府又講話綠在區區都越嚟越多人去做回收嘅喎。如果又好似你先咁講，如果真係要做到咁多嘅點，可能一啲主要嘅垃圾桶啦、主要嘅區啦，都係有曬回收嘅設施，會唔會又好耐咧？即係成個期究竟要褪幾耐咧？要去到大家都要做到咁樣嘅啫。 咁啊，唔會好耐嘅啫。其實呢啲桶啊，好普遍嘅啫，全世界各地係咪？因為你最少要去到就係第一，你要有呢啲桶先。你冇呢啲桶，你根本人哋想做都做唔到，係咪？普通市民。或者我去教導啲細路仔或者年輕人，總之你諗下要全個年齡群啊，都要去支持呢樣嘢喎，係咪有個習慣？你要將呢樣嘢變為習慣，首先你就要係咩 facility 令到佢做到先，就係、是、第一要有呢啲設施。第二咧就要去不斷去透過教育咧，係去令到啲人會用同埋要抌得啱。如果抌唔啱嘅時候，其實係冇用嘅，係咪？你亂咁去抌曬落去一般廢物嗰度。我舉個例子，我亦都聽過好多朋友講咧，蕭樂文，你去其他一啲國家，如果去做回收做得好嗰啲嘅嗰啲地方，你喺個垃圾桶前面，如果你抌錯啊，你都有啲壓力啦，係咪？即係你要去到咁成功咧，我自己覺得唔係要去到百分百嚇先去做嗰、那個垃圾徵費，最少你都要過咗嗰個合格位先啦。如果合格位都做唔到，你點樣做垃圾徵費咧？其實， 另外頭先講到話嗰個經濟因素啦，呢、這個又係咪冇辦法喺八月一號之前解決？舉個例，譬如集中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可能多啲嘅資助或者豁免，甚至可能初期起碼令到改變咗個習慣先，就派多啲免費嘅指令袋。咁呢個嗰個經濟嘅考慮係咪細啲咧？咁同埋翻翻轉頭，其實都係想用一個經濟嘅原因，令到啲人啊知道要俾錢，所以我就減費啊嘛。咁而家話用一個經濟嘅原因或者環境唔係咁好啦，咁又負擔大啦，而覺得唔好推住，咁又係咪啱嘅咧？咁樣 嗱，我自己覺得咧，技術性嗰、那個技術性成個嗰個計劃嘅技術性同埋個經濟影響咧，兩樣嘢其實係有關聯嘅。其實唔係淨係嗰個話啊，我要用一蚊幾毫去買個袋咁簡單。而係個技術性太唔方便啦，而家太唔便利，有好多嘢咧，我覺得係一啲灰色嘅地帶，未釐清到。其實呢兩樣嘢其實係加埋一齊嘅。另外，我想講下經濟嘅影響。你話，誒唔係啊，嗰個寬嗰啲蚊零兩蚊係咩？唔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我覺得係錯啦。嗱，基層市民咧對呢一啲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心理負擔嚟嘅。垃圾其實係每一個家庭都會製造咗出嚟噶嘛。第二咧就係嗰啲中小微企。特別是那些飲食業啊，佢哋製造出嚟嗰啲廢物其實真係好多嘅。咁甚至話你話去街市嗰啲咧，係咪啊？你睇下嗰啲商販，一日佢真係有好多垃圾。你話廚餘機，咁係咪真係會個個推曬去廚餘？廚餘機係咪喺個街市嗰度處理得到先？嗱，咁所有嘅呢啲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個技術性同埋經濟影響咧，都係相連嘅。其實蕭樂文啊，大家如果睇下最近我去睇過銅鑼灣、灣仔、銅鑼灣一帶，其实真系好坦白讲咯，中小型嘅结业真系好紧要。系咪呢个时候系一个最好嘅时候去到推呢？大家都真系要三思先得。 如果个指令袋嗰啲价钱，我举个例啊，系可以喐到嘅平啲嘅，会唔会令到个经济负担又低啲咧？同埋你话如果真系唔好八月一号推，要褪，应该褪到几时咧？应该 嗱，褪到咧就系话第一，佢个回收设施要做得好啦，系咪？所有技术性嘅问题。應該都解決曬啦啩，係咪啊？咁而個經濟咧，好似你話齋，叫做有啲起色啦，或者叫做見到嗰個盡頭先啦，係咪？大家都即係樣樣嘢，即係特別係嗰啲我哋叫做基層嘅打工仔，叫做穩定啲先。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可以推，同埋你好似講啦， 啲袋一定要咁貴嘅咩？係咪？咁啊，呢啲我覺得成個計劃係有好多嘢局方係要考慮嘅。 嗯。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江玉寬，江玉寬咧係立法會議員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 你好啊，係。我想講講咧，而家政府實施嗰個所謂咧，即係試行咧，其實我覺得咧係真係好難完全反映到咯。因為點解咧？第一，你係派俾佢哋用嘅，派俾佢哋用，咁佢哋當然會用啦。但係都好啦，你冇得派俾佢哋嗰陣時。他們自己要給錢的話他們就會覺得是很昂貴、 嗯 啊、即好像現在譬如、我爸爸他們用開那些袋的那個尺寸以前是3.3毫至到一個你現在是要去到5.5一個、 嗯、 他都說我怎麼可能這樣用啊我每天都要起碼要用一個袋因為他們有些片即是他們年紀大、啊 嗯、 而且呢也都那些子女都退休、 嗯 啊、那還要去供養自己的父母已經真的都很吃力如果 你一實施了這件事呢你老人院就說可能會豁免但是那些在家安老那些你是不會豁免的嘛、 嗯 啊、即我不知道政府將來是不是真的豁免老人院啦、啊 嗯、 但是你想想即根本生活已經是即經濟又不好生活已經是這樣 你行了這個措施不是說一日半日或者是行一年半載、嗯、這個洗費是會永久還有膠袋只會是加價不會減價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基本上咧，即係你呢個咩先行試點咧係冇意思嘅。你派俾佢哋，佢哋一定用。 O、okay, K， 好。 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話俾啲人聽咧，話啲家私咧，大型嗰啲咧，只係連一個$11 label 咧就可以抌啦。咁但係我想講出咧，你冇話俾人聽，你連咗$11 label 之後係要抌去邊度咧？ 嚇、 啊，因為好似我哋平時自己要換家私嗰啲。啊、我哋都要揾人，即係揾翻嗰間公司搬走，係要俾成咧，起碼都要$200、 嗯、 或者係$100以上，佢哋先可會搬走嘅。咁如果個個連個$11 label就劈咗落樓下，咁到最後邊個去搬走呢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佢都關注到即係大型垃圾，就算貼咗嗰個嘅貼紙之後，咁究竟點處理呢咁又唔係好清楚一啲情況嘅。咁休息一陣先。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的需要？1980年開播的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過節目，觀眾可以掌握一星期內發生過的本地時事新聞以及國際焦點大事。陪伴大家超過40年，時事摘錄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電視31。 1872311千禧年代。 早前劳雇会咧就系建议将实施咗超过30年嘅4-18连续合约规定啊，即系雇员必须每个星期工作18个钟头，兼且满4个星期啦，先至可以有嗰啲有薪年假、法定假期等等啲福利嘅，改为另一个方案叫4-6-8，即系咧话喺四个星期嘅合计嘅时间入边咧，系工作满68小时咧，就可以拥有呢个叫连续性合约嘅待遇啦。咁，寻日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都喺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嗰度咧讲到，更改呢个规定之后咧，会有1.14万名嘅雇员受惠啦。咁啊，估计企业咧每年要或许啊要额外俾多1.5亿元嘅咁，预计咧成个嘅修例草案咧会喺出年上半年提交嘅。请嚟一位嘉宾先同我哋倾下。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委员亦都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萧乐文。 点睇个时间表咧？出年上半年交。 我哋都係覺得嗰、那個修例立法咧都係比較遲嘅，因為而家3月咧，而家要去到出年都要用1年時間去處理咧。我覺得政府呢方面有少少係拖住嗰個時間咧，亦都未能夠做到。正如局長所講嘅，就喺2001年，其實有大約13万嘅人員都係非連續性合約，但係去到2020年咧，其實嗰個非連續性合約僱員已經去到超過20万。咁所以嗰個增幅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將呢個門檻再降低，其實就係、是、整體我哋而家現時嗰個嘅勞工嗰個嘅狀況有改變咧，多啲人係可以享用到嗰個連續性合約之下一啲嘅勞工權益，其實對整體嗰、那個打工仔佢哋可以感受到個獲得感啊， 一啲幸福感咧，其實有正面嘅作用嘅。 你期望幾時咧？快到幾時？因為局長其實都有解釋嘅，話四一八轉為四六八，雖然唔係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好似好簡單，但實際上都牽涉一啲系統上面嘅改變嘅咁。點睇咧？係咪都背後有啲系統上面嘅改變？你了解到有啲乜嘢嘅轉變？係咪真係有需要咁長時間咧？ 其實系統上面改變就呢啲而家電腦上面已經好容易去處理到啦。我相信即係一啲系統上面一啲程式員，其實我諗一兩個月其實佢哋已經係處理到。局長亦都有講到，可能就係唔係淨係修改嗰個僱傭合約，即係法例第57章，可能都涉及其他法例。但我翻查資料，可能即係要一齊去再睇翻啲法例，可能只係有六個章嘅法例去處理啦，包括就係工廠同工業經營條例啦，59章啦，另外就282章嘅僱傭補償條例啦，跟住就509章嘅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啦，608章嘅最低工資條例，職工會條例332章同埋599章嘅預防同埋控制疾病條例。我相信即係要睇呢啲法例就唔難嘅，咁其實只要政府即係有心做，我希望佢哋可以喺今年嘅第四季可以處理，咁可能就係2025年出年年頭就可以實施啦。 嗯，有啲報章嘅消息都引述到有議員嘅分析啊，就話相信政府咧係採呢個援兵之計嘅，等啲老闆們咧都獲得一啲喘息嘅機會，同唔同意咧？因為有商界議員都提到而家個經濟嗰復甦不似預期啦，亦都多市民係北上消費啦，唔少企業嗰個嘅即係營運成本咧都係增加嘅。如果再實施埋今次呢個468咧，會唔會再加劇咧？咁有啲咁嘅質疑啊，咁點睇咧？係咪政府都有類似嘅考慮咧？ 即係局長尋日所講咧，即係增加咗而家佢哋嘅成本咧，其實只係佔好少嘅，只係多咗1.5億啦，佔整體個比率其實係低到0.02%。咁但係其實企業而家嗰個嘅成本上漲係工資最主要影響，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哋嗰個租金嘅情況都係喺呢方面過去一直都冇減到租。其實呢啲中小微企或者都應該係反映一下，即係向地產商嗰邊係咪可以再調減一啲嘅租金咧，令到佢經營成本嘅降低啦。咁但係實際上邊，其實而家整體經濟狀況唔係差嘅，只不過就大家冇乜信心。政府如果要再提振即係整體嗰個嘅營商嘅環境嘅信心啊，甚至乎經營者無論食肆零售業界，其實最主要就係點樣可以提升嗰個服務。打工仔如果佢哋嗰個嘅福利啊、薪酬有上升嘅話，其實對於整體嗰個服務業行業，對於市民嗰個嘅感受唔同咗，自然個經濟就會係翻翻嚟嘅話，其實各行各業都受惠嘅。 今次見到政府方面就話468呢個新規定落實咧，就會有1.14万名嘅僱員受惠。你自己評估係咪都有咁多咧？因為嗱，理論上其實政府都有講到嘅，局長都有話唔排除僱主咧會透過更變嘅安排咧，令到嗰個合約咧不符呢個嘅連續性規定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令到4个星期翻唔夠68个钟，咁咪攞唔到呢啲福利咯。咁係可以做呢啲調整噶嘛？理論上係咪？ 其實你個法例點樣定？無論你係定即係每個禮拜18个鐘頭，或者你4个禮拜即係合拼埋68个鐘頭，只要有僱主佢唔想即係呢啲僱員係受惠於連續合約，佢始終都可以有方法去做。但係我哋都希望即係商界呢方面就係你除咗睇自己嘅經營情況，睇僱員嗰個嘅情況，其實你培訓一個嘅新嘅職員入嚟，其實都涉及成本嘅。如果有一啲可能熟練嘅工人喺你公司嗰度去工作嘅話，其實對於你整體個公司發展啊、服務質素啊，其實有提升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僱主從實際上邊去處理一下，避免到即係有咁嘅情況出嚟，其實亦都間接影響到佢哋未來究竟請人嘅時候都出現困難嘅話咧。其实都对他们都是不利的。 另一位议员民建联的颜文宇就说即使劳顾会改为以4个星期为一个计算单位，并且降低工时门槛，都不能够覆盖所有劳工的。他有个建议说兼职员工是按着工时的比例而获得这个雇佣条例的保障，去取代总工时的方案。这个劳工界或你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看呢？ 這個就比較複雜了，因為如果我們畫這麼多條線出來，即是做了多少個鐘又拿多少個福利，那有四分之一，一半和四分之三，我想是對於整體對於商界來說可能還是個爭議重大，因為現時現在我們由418去到468其實都經過差不多二十幾年去討論，今次很難得即是商界經過勞顧會那邊是即是大家都經過討論之後都同意咁樣行嘅方案呢，同埋我哋過去一直立法會嗰、那個個規則都係只要勞顧會佢哋通過一啲嘅共識嘅話，其實我哋都應該係要係跟勞顧會佢哋嘅方向去行啦。咁所以我係唔希望即係今次又多咗其他爭議，又令到即係由418轉468咧，又係難產而唔能夠實現。 OK， 好，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佢都係係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早晨，邵家輝。由418啦，变成话而家468呢个方案，即系合计四个星期入边做够68个钟，就有呢个连续性合约待遇嘅咁，就话出年上半年去交个修例草案啦。咁个影响有几大咧？政府嗰个睇法形容啦，嗰个金额咧，可能都系额外要支出划许去到1.5亿嘅，系微不足道。又同唔同意咧？ 其實勞工法例咧，大家市民可以留意到呢幾年咧，其實政府不斷都係推出嚟，包括撤銷強積金對沖啦，一啲臨時侍產假啦，一啲最低工資嘅增幅啦，同埋啲法定假期等等咧，大家可以見到其實每一根稻草咧都係壓上商界上面。其實如果個餅做得大，經濟好，其實去分享咧，其實係非常之贊成。但係而家香港咧喺去年全面復常之後，大家見到嗰個經濟咧，其實係不似預期嘅。尤其是近呢大半年咧，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啦，喜歡去大灣區遊歷啦。咁星期五六日都唔喺香港，一個禮拜有三日唔喺香港，對於本地嗰個飲食同埋零售咧，嗰個挑戰壓力其實好大嘅。有啲朋友甚至乎買翻啲產品過嚟香港。咁所以見到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咧，經濟嘅情況咧，其實係艱難嘅。而明年嘅話咧，就係撤銷強積金對沖咧，又開始又係另外一條稻草啦。所以當稻草一條一條加上去上邊咧，對於商界而家壓力咧，其實係我相信會係好大。 但估計這個即係可能影響兼職嘅員工多啲啦，就係468呢個新嘅做法，你覺得對咩行業或者咩規模嘅企業嚟講係影響大啲，那個成本增加大啲咧？ 我相信對於零售同埋飲食嘅話咧，影響同埋啲運輸影響會比較大啲啦。淨係零售同埋飲食咧，喺政府公布嘅數據出嚟咧，佔呢個 part time 嘅員工啊，兼職員工咧，其實已經超過三分之一嘅啦。易志明議員咧，佢代表嘅綠色小巴咧，佢舉個例子講俾我聽，當一個而家嘅兼職員工，如果佢每日翻八個半鐘頭，佢一個禮拜只係需要翻兩日嘅啫。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實佢哋係唔需要俾佢哋嘅法定假期啦、病假啦、7至14日嘅長假啦，同埋強積金供款嘅。但如果假設呢個最新嘅方案落實咗之後咧，頭先嗰個嘅兼職員工咧，嗰、那個僱主將會俾需要俾曬頭先所提供嘅福利。咁對於佢哋嗰個經營嘅情況咧，我相信嘅壓力咧，如果你話冇，我相信就唔係啦。 OK， 但對僱主嚟講，即係今次其實喺勞顧會討論成個政策嗰陣都有話，兼顧咗僱主嘅承擔能力啦，亦都有一個好處，可能係對僱主係好嘅，就係話有助釋放成個勞動力咁。你自己點睇咧？釋放勞動力，因為成日都係人手唔夠噶嘛嚇。邵家輝，聽唔聽到？ 全民就業其實已經講咗好耐㗎啦。香港全民就業其實已經講咗好耐。雖然去年開始9月4日就係放寬呢、這個補充勞工計劃輸入人力過嚟，但而家只係初步嘅啫，仲未曾見到成效嘅。對上啱啱公布嘅失業率嘅話咧，都係2.9%。咁你可以知道，其實香港嘅就業情況嘅話咧，請人係非常之艱難。而過去一年咧，嗰個人力嘅成本咧，其實係急速咁上升。對於嗰啲企業咧，個經營其實係非常之難嘅。有啲朋友覺得會唔會釋放多啲人出嚟去做嘢？其實而家已經有唔少嘅朋友出去做 part time， 或者有啲叫出現金出糧。 其實已經佔了很多人，包括你見到 Uber 司機在外面的朋友，其實我相信他都是沒有報稅的。那這些人手其實在外面已經佔了很多在外面的沒有正式上班的人了。所以當香港的人力其實不足夠的時候，再推出這些政策呢，只會令到聘請的時候更加困難，同埋呢個人力的成本不斷去上升，導致我們的競爭力差。而家有很多朋友不太明白點解啲人全部去大灣區消費呢，因為上面的性價比比我哋平，即係話競爭力其實比我哋好。以前我哋只係比同周邊的國家 去比嘅啫，但係而家喺大灣區嗰邊咧多咗選擇嘅話，咁你可以諗下點解香港市民想咗去上面？因為香港嘅成本越嚟越高漲，當情況去到個競爭力我哋好差之後， 喂，邵家輝。邵家輝聽唔聽到？ 是 不過你頭先講到話勞動力嗰個咧， 聽到 。我補充先，即係如果我當啦，真係即係未必好似咁預期一樣咁樂觀，係釋放到個勞動力，因為可能成個香港都一段時間係即係唔夠人咁樣啦咁。但係就算我當唔係釋放到勞動力，係咪真係個成本係會增加得咁多咧？呢個係另一樣嘢嚟嘅。即係舉個例，而家都話你四六八一樣係有個門檻嘅，僱主係咪可以調整到唔好四個禮拜做夠68小時？喺呢啲調整上面，係咪可以令到個成本係減低啲咧？咁呢個點睇咧？係咪真係咁大影響？我想知啊。 嗱，其實而家咧，你四一八嗰個方案咧，普通嗰啲工佢每一個禮拜其實都要翻工，都見到你喺度噶嘛。你第日四六八方案嗰個咧，其實佢唔需要每一個禮拜翻工，佢一個月儲夠幾耐得噶啦。如果你當佢翻一日翻9小時話咧，可能第一個禮拜佢翻曬，第二個禮拜佢翻2日，其實差唔多已經之後嗰啲日子其實唔需要翻工。咁你對於一啲本身翻緊全職嘅同事，你諗下佢心態係點樣？我翻全職希望可以攞多啲福利噶嘛。是不是那個不需要翻咁多嘅，其實同我攞同樣的福利，咁你諗下全職嗰個嘅同事，佢會有機會有諗口計，同我老闆講，喂，咁你要加多啲嘢俾我，咁呢啲我相信都係一啲潛在住咧，令到嗰個成本咧繼續增加嘅。 Okay. 另外一點就係都有機會咧，去令到一啲全職嘅同事咧有機會都轉咗去做 part time， 咁我不如唔好翻咁多。 明白，好，同阿邵家輝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2024年3月26日，谢展环指务实推行垃圾征费先行先试，检视反应及效果后再作部署。 政府发表有关发展香港可持续披露生态圈愿景宣言， 涉嫌性侵院友案事主家人入品，张建华及康桥之家需赔偿约119万元。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加沙决议案，要求立即于斋戒月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垃圾征费，四月一号喺14个处所咧会实施先行先试计划嘅。寻日喺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都倾到有关嘅计划啦，同埋成个垃圾征费系咪？8月1日是繼續實施定是延期呢？議員是問到這些的，有這些的關注的。局長謝展環提到說，先行先試計劃收集的數據包括參與率、垃圾量、回收量的變化等等，月五六月就會再向環境事務委員會交代個結果的。副政務司長卓永興就會領導跨部門小組監督整個先行先試計劃，檢視個計劃結果去決定怎樣部署，希望可以務實解決問題，就不會先行先試未開始就已經押後的計劃。有议员就关注到不同的情况，包括说现在的厨余机未够普及，即在这个时候推个垃圾征费是不是未能够发挥到作用，也都有关注先行先试计划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得一个试点、等等。有议员就关注是不是可以等到明年垃圾焚化炉这个 iPad One 是启用之后先至实施个垃圾征费，不同的关注。政府都有提到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得一个试点，就是因为政府總部嗰個收集垃圾方式咧，係用斗車磅重嘅，預計唔會衍生嗰個較大紙尿袋嘅問題啦。廚餘機系統，政府就話會未來幾個月咧，喺所有嘅公屋咧都裝配呢啲廚餘機啦，亦都歡迎私人屋苑咧向政府申請安裝。會唔會等到嗰個 iPad One 咧係啟用之後咧，先至實施垃圾徵費咧？謝展華就話唔需要嘅，認為係1872 3D 咧，整體有關於垃圾徵費嘅睇法，都歡迎大家打上嚟講嘅。陳先生，早晨。 你好，你好， 你好，陈总， 主持人， 你好， 我想讲讲咧，你而家政府搞埋晒呢啲咁嘅嘢咧，我话咧叫佢搞好啲民生就好啦，成日话照顾民生，点样照顾啊？廿三条啊搞好啦，民生啊，佢根本上就唔会搞得好噶。你要明白，你睇下嗰条街几多铺头执笠啊？点解香港咁多人走翻上大陆洗钱咧？啊，我你日日都加价，你都话批准嘅。冇，你有冇听过佢话唔批嘅？所以 咧，你讲紧交通工具嗰啲系嘛？ 系啦、所以你香港嘅经济咧，你成日靠嗰啲大财团，净系啲嘅大财团嚟香港搵钱，香港嗰啲本地人咧，佢唔使搵钱噶啦。我话俾你听啦，你依家咁嘅政府咧，你自己搞唔好啲民生嘅咧，你根本上咧，中央政府唔系话叫你咁样搞噶，我信任中央政府。我真的不信任特区政府。 OK， 好啊，唔该晒陈先生，他由垃圾征费咧讲到成个经济的问题等等嘅。1872311，继续有关于垃圾征费，而家话4月1号有一个先行先试的计划，讲下你的睇法。休息一阵。 提起听歌，好多发烧友都会话，有咩类型的音乐我未听过啊？阿芝，但是世界是好大的， 一起跟雅各艾德加环游音乐世界啦！电视节目《音乐旅人》，由秘鲁印度牙买加玩到美国以色列哥伦比亚，一边 jam 下地道音乐，一边品尝异国美食。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平时用智能电话啦，或者有啲社交媒体，真有冇留意一啲嘅风险？一啲个人资料私隐可能有冇机会泄漏嘅风险咧？咁私隐专员公署咧就发表咗两份嘅懒人包，就涉及到建议一啲社交媒体嘅用户啦，点样加强智能电话嘅保安啦，减低用一啲应用程式嘅风险，亦都提到咧就系话而家啲嘅用户啊，每日用社交媒体嘅时间咧大约成2个钟头，咁啊提到无论智能电话定系社交媒體都是生活上面是經常會接觸到的，但是那個私隱的潛藏的一些風險的。請兩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先，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早晨，早晨，羅文。 早晨，專員，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兩個懶人包最主要圍繞的內容是什麼，或者為什麼這個時候推出這兩個懶人包呢？ 哦，是啊，因為我們留意到呢，就這個社交媒體呢同埋這個智能電話啦，其實而家都好普及的。咁今年初呢亦都有一個報告啦，就話香港呢有近這個650萬個社交媒體用戶的帳號的。咁平均呢每個用戶呢每日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呢大概是2个钟头啦。咁同埋平均呢每個用戶呢就係、是、使用呢就係、是、超過6个社交媒體平台嘅，咁呢個數目都相當多嘅。咁所以我哋就出咗呢兩個懶人包啦，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提供一啲精明嘅 tips 啦。特別係譬如話智能電話方面呢，係點樣去加強呢個電話嘅保安啊，點樣去保障呢個儲存喺電話入面嘅資料啊，同埋減低使用應用程式即係一啲 app 嘅風險啦。咁而喺社交媒體個懶人包方面呢，就係、是、提醒返用户呢係使用呢啲社交媒體平台嘅時候呢係要保持係警覺啦。就包括係用户註冊新嘅社交媒體帳戶嘅時候要留意啲咩啊，點樣去調整佢個私隱設定啊，同埋喺社交媒體發布一啲資料嘅時候呢要注意嘅事項咁樣。 喺逐樣講兩個懶人包嘅建議之前呢，可唔可以都講下公署留意到而家大眾對於無論用社交媒體或者用一啲應用程式嗰陣，可能有啲乜嘢嘅私隱風險，或者佢哋用嘅情況，你覺得有啲咩空間係要改善嘅呢？咁 因為我哋都留意到呢，其實無論係電話啊，或者係社交媒體平台呢，用户呢好多時呢就係、是、即係不經不覺呢就係、是、放咗好大量嘅個人資料喺入面嘅。譬如電話嚟講呢，大家嗰、那個這個 contact list 啦，即係聯絡嘅資料啦，有曬呢、這個譬如朋友啊、親友啊嗰啲聯絡啦，咁甚至自己嘅好多時譬如話購物啊，自己嗰個銀行帳戶嘅號碼啊、信用卡號碼啊，咁喺社交媒體方面呢就資料更大量啦，自己嘅個人資料啊，或者係甚至朋友嘅個人資料啊、相啊呢啲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呢， 近年同社交媒體相關嘅騙案咧，係不斷係增加嘅。咁特別係最近咧，警方都有講嘅，係包括譬如即時通訊語件係遭騎劫嘅個案咧，最近亦都有上升嘅趨勢。咁所以我哋係覺得咧，其實大家喺使用呢、這個無論係社交媒體或者係智能電話方面咧，都係需要咧係真係提高警覺嘅。 嗯，逐樣講啦，我見到你哋嗰個叫保護個人資料，明智使用智能電話嗰個懶人包入面有一啲建議嘅，其中一個話係即係一個種類啦，就是、加強智能電話保安，咁就話唔好移除智能電話一啲保安設定。呢、這個你哋觀察到係點樣咧？或者個風險係咩咧？ 係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係貪方便啊，或者想下載一啲應用程式咧，就係、是、移除咗呢個電話本身嘅保安設定。咁呢個咧就一般嚟講就叫做 jailbreak 啊，或者係rooting 啦、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就完全係唔理想嘅，因為你移除咗佢嗰個保安設定咧，就令到嗰個電話咧可以話係更容易係中病毒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呼籲翻大家咧，就唔好話隨隨便便移除咗譬如Android 機嘅話咧，係其實本身都已經有一個防毒軟件㗎啦，已經內置咗㗎，就唔好話移除呢啲保安設定啦。咁另外譬如話係頭先咧就係講 iOS 嘅機啦，咁如果係 Android 機嘅話咧，我哋都呼籲大家咧係安裝翻一啲防毒軟件嘅。咁、呢個防毒軟件咧就係、是、安裝咗咧就可以幫大家咧係可以偵測到一啲病毒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偵測到一啲有毒嘅，譬如話係呢個 app 啊，或者係超連結啊，或者甚至網址嘅。咁、我哋亦都係呼籲大家咧係用一啲比較強嘅密碼啦，就唔好話六個一字或者六個全部係 A 字咁樣，咁就開到個電話，咁就變咗好容易咧，就俾人哋用到自己嘅電話或者攞到自己電話入面嘅資料啦。咁同埋亦都要時不時咧要留意翻嗰個電話入面咧，就要有啲系統更新，咁就要更新翻個系統。 呢、這個常唔常做咧？你自己觀察到，即係咪有啲人都有得去唔好更新，或者有時擔心更新咗有啲功能有影響喎，有時會咁樣噶嘛？ 都有咁嘅情況㗎。其實我哋見到有啲朋友咧就好少更新嘅，咁呢個都真係唔建議嘅，因為我哋睇到好多時就算係廠家或者係一啲資訊科技嘅網站咧，都會話如果嗰個版本唔更新嘅話咧，都會有一啲漏洞，咁而呢啲漏洞咧就會影響到咧個電話嘅資料咧，好容易俾一啲黑客咧就係攞到嘅，咁所以其實都真係需要更新嘅。 另外有一點就係喺冇需要用嘅時候關閉個無線傳輸功能，即係講緊邊樣嘢呢個？ 其實嘅冇需要用嘅時候，譬如係嗰、那個呢、這個 WiFi 啊，或者係一啲藍牙啊，或者甚至係一啲近距離嗰啲數據嘅傳輸啊嗰啲功能。咁呢個咧主要嚟講咧就係、是、唔想話你根本都唔用呢啲功能嘅時候咧，就但係你又用呢啲 WiFi 啊，咁變咗咧就有可能咧係被一啲黑客咧攞咗你一啲資料咁解嘅。 另外喺保障儲存喺智能電話入邊嘅資料，你哋好幾個建議啊。第一就提防公共 WiFi 啦，咁呢個都聽得多嘅，定期為啲資料做備份啦。仲有一個叫避免用一啲公共充電設施，這個風險係啲咩咧？可唔可以講？ 呢、這個風險咧，其實好多一啲網絡安全嘅專家都有講嘅。如果係公共充電嘅設施咧，好多時大家當然會見到去嗰個有一邊嘅插頭咧，就係、是、插住你部機啦，咁就充電啦。咁、但係有啲黑客咧，其實有啲充電嘅設施咧，就俾人做咗手腳嘅。譬如佢另外一邊咧，佢可能駁咗落一個電腦嘅程式，或者係駁咗落一部機。咁我哋就睇唔到，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呢，其實你喺度叫做充電嘅時候呢，佢已經係攞緊你嘅資料，咁或者甚至再差啲嘅情況呢，就係、是、去用呢個成個充電插住你部機嘅時候呢，佢係將一啲惡意軟件嘅程式呢就裝咗落你部機度，咁你部機就變咗中咗毒啦。咁中咗毒嘅話呢，其實呢啲程式呢就係、是、會攞你嘅個人資料啦，甚至呢就係、是、會令到你部機入面一啲裝置呢就係、是、會受到損害啦。 有冇試過咁啊？因為其實都多呢一啲公共充電設施，有啲就真係一個插頭咁插入去，舉個例譬如巴士咁，有啲就係、是、譬如個商場直情俾個插電器你去插咁，係講緊邊一類呢？或者有冇人試過真係咁樣而中咗毒嘅？ 其實呢一類嗰、那個公共差電嘅設施咧，其實大家都係要小心嘅。咁、呢個咧就我哋留意到都有咁嘅情況嘅。 嗯， 就好多時市民譬如話差完電，咁但係咧覺得部機好似怪怪地喎咁樣。咁、 okay. 呢個咧就可能係差電嘅時候咧已經係中咗毒都未定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譬如話真係需要呢啲差電嘅設施嘅時候咧，都留意一下佢係咪一個安全啊，或者係咪真係嗰個機構提供嘅充電設施。咁如果睇到嘅話都睇下係咪淨係充電嘅咧，最好就揀一啲淨係充電嘅、okay. 充電嘅設施咧，就唔會話有呢個資料傳輸嘅。 另外就話喺維修同埋棄置即掉嗰個智能電話之前咧，要做啲刪除嘅資料嘅。點樣刪除先至叫做安全咧？唔會俾人揾到啲私隱啊啲資料咧？ 其實這個呢個都不是話咁複雜嘅啫，咁但係呢個咧就相當重要嘅，因為時不時咧，就算喺香港啊或者外國都有聽到一啲個案咧，就係話抌嗰個手機嘅時候又冇刪除入面嘅資料，跟住咧原來呢啲資料或者一啲相就留咗俾一啲公眾人士或者人哋咧第三者幫你就上載喺一啲社交媒體平台咁樣。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嚟講咧，就係第一。如果真係嗰部機要抌嘅，就大家可以登出個雲端啦，登出嗰、那個Google 或者 Apple 嘅帳户啦，登出咗先啦。咁另外咧就係、清除嗰部機入面所有嘅內容同埋設定。咁呢個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做嘅，就係去翻嗰個手機嗰、那個設定嗰度啦，就然後咧就撳翻會恢復原廠設定，即係嗰個factory 嘅 setting， 即係將原本嗰部機咧就原本嘅設定咧就係恢復翻去。咁亦都另外有一個掣咧，就係話清除所有內容。咁每一部手機咧，無論佢係乜嘢型號咧，其實都有呢啲功能嘅。咁可能咧，大家都做幾次都未整。咁因為有啲專家講咧，可能做一次都未必係清除曬嘅。咁可能做兩至三次咧，就係將成部機咧就真係變曬，乜嘢都冇咗。咁同埋咧，如果係大家有將個手機同其他嘅電子裝置配對嘅話咧，就可以取消曬呢啲配對啊，同埋移除翻呢啲裝置嘅資料先啦，同埋亦都要記得咧移除翻嗰個 SIM 卡啦，或者係嗰個記憶卡啦。咁亦都有一啲我知道有一啲回收嘅公司咧，就直情係提供話將嗰部手機咧係整碎咗佢嘅服務噶。咁呢個大家亦都可以考慮。 咁另外你哋又仲話即係減低使用應用程式嘅風險，有啲建議包括話調整應用程式嘅權限啊、私隱設定等等啦咁。另外就想講下仲有一個懶人包嘅，就係話點樣去精明咁用一啲嘅社交媒體。有啲建議嘅就譬如話設一啲高強度密碼啦，另外話要調整私隱設定入面咧提到話要提防標注功能，即係講緊邊啲啊？有啲咩風險啊？呢個有。 呢個咧就好多朋友其實都好常用嘅。咁呢個標注咧，其實就係喺譬如話你將一啲朋友嘅相或者將佢哋嘅名或者喺佢哋嘅貼文入面咧就標注翻一啲朋友咁樣，即係 tag 咗佢。咁呢個咧就好多時候我哋留意到咧，有啲朋友可能真係太開心或者有啲嘢上載，佢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就標注咗佢啲朋友。咁但係咧，可能啲朋友咧就好唔開心嘅。或者係覺得你都冇徵求我嘅同意，點解你又標注咗我上去呢？因為一標注咗咧，人哋就好容易揾到你嘅朋友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標注嘅時候咧，我都建議大家咧問一問個朋友先，或者咧亦都有一個功能咧，就係禁止其他人標注你，因為你俾人標注咗咧，就其他用戶咧就好容易係揾到你。咁同埋咧，亦都一般嘅社交媒體都有個功能嘅，就係譬如喺張相度咧，就會係識別到你。用一啲AI 嘅技術，咁呢個大家係咪想嘅咧？咁樣，咁所以呢個標注嘅功能咧，都其實係要小心使用嘅。 就算係標注咗或者冇標注啦，我見到你有個建議，就係話都要不時檢視嗰啲社交媒體嘅貼文，係留意啲咩？檢視啲咩？呢個係 OK， 係啊，呢個咧就因為我哋見到好多朋友咧擺咗好多 post 即係貼文上去之後咧，其實就幾乎就永久保留，咁呢個唔理想啊！因為我哋見到好多時咧，而家咧，尤其係咁多騙案嘅時候咧，一啲不法分子咧，其實可以將你以前嘅貼文咧，就係、去睇翻啦，同埋咧就跟住係將你咧係做一個 profiling， 即係將你咧就係睇下呢個人原來佢有咩喜好啊！ 或者佢成日去邊度啊，或者佢嘅啊親友係邊啲人啊咁樣，咁而係咧就向你或者向你嘅親友咧就係詐騙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呼籲大家咧，其實呢啲貼文咧時不時睇睇，如果舊嘅貼文大家都唔需要嘅，其實就真係可以刪除，就避免人哋咧就真係啊將你咧就profile咗，或者咧就係、是、啊用你嘅資料咧就走去係呃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同你傾到呢個先。鐘麗玲咧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啊，講到佢哋有兩個嘅懶人包，都係建議一啲社交媒體嘅用戶啦，留意點樣去加強智能電話保安啦，用應用程式嗰陣咧要留意啲風險啦。頭先講到社交媒體度都仲有啲建議嘅，留意住社交媒體平台有啲嘅網上騙案啦，有啲嘅用戶可能未必真有其人啦，或者一啲閒置嘅帳户咧，佢哋都建議終止咗佢嘅。暫時傾到呢個先，轉頭翻嚟講呢半鐘，繼續先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寻日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多名企业领袖，包括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文、辉瑞公司董事长艾伯洛、康宁公司董事会主席魏文德、西门子公司董事会主席博洛仁、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铭伦，就世界同中国经济形势、扩大对华投资等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发展前景可期，欢迎跨国公司扩大在华投资。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看好中国市场潜力，将持续加大在华投入。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下個月1日推行，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認為試點太少，大部分市民未必能感受到自己參與其中，建議增加商場、食肆以及學校等處所，讓政府收集更多不同數據。劉國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於8月1日全面推行有保留，認為一個複雜的政策應該分階段推行。他說推行時機亦都不理想，因為疫情關係，政府正真正深入宣傳或講解政策的時間不算多。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江玉寬在同一節目表示，目前本港的回收設施不足，即使有設施，由於教育不足，市民亦都未必回收正確，加上經濟未完全復甦，認為政府要在這個時候推行應該要三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沙停火决议案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安理会决议是具有约束力，中方要求当事方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根据决议要求采取应有行动。张军说，中方期待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对当事方发挥积极作用，包括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支持落实实施决议。将军又说，加沙新一轮冲突爆发近6个月，超过30,000无辜平民被夺去生命，对于已逝去的生命，安理会今次决议来得太迟，但对于上百万仍深陷前所未有人道灾难的加沙民众来说，这项决议如果能够得到全面有效落实，是可以带来期待已久的希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部分地区酷热，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气温稍为下降，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43点，升咗165点，总成交金额8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8点，升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时间嚟到9:38啦，社署咧就话推行一个叫做支援长者及照顾者先导计划，咁就是、透过关爱队啦，去做探访啦，同埋接触啦，去揾啊，即系识别一啲有需要嘅长者。跟進服務啦，同埋安裝平安鐘等等呢一啲嘅即係工作啊，服務會做嘅咁。嗱，呢一個叫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咧，就由今年三月底咧開始運作嘅，為期12个月嘅。咁啊，暫時就會喺荃灣同埋南區嘅各個小區嘅關愛隊咧，係參加呢個先導計劃啦。並且話會有一啲嘅培訓咧，安排俾佢哋嘅，等佢哋可以掌握一啲基本嘅溝通技巧啦，同埋相關地區嘅一啲福利服務嘅資訊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個計劃嘅一啲具體嘅情況啦，或者佢哋係咪都接受相關嘅培訓啦，人員嘅安排係點啊？如何啊？成個情況係電話旁邊咧就係南區利東二關愛隊隊長張展聰，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張展聰，可唔可以講下你哋係咪都已經加入咗呢個叫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啊？係咪加入咗嘅？ 哦，其實咧，我哋就叫做應邀佢哋都加入咗去呢個計劃入面噶啦。 嗯， 係啦。咁其實較早前其實都同社署嗰邊去有啲簡介啦，話俾我聽嗰個初衷係啲乜嘢啦。其實都即係我哋嘅了解咧，都係好認同政府嗰個做法嘅。咁、其實我哋關愛隊，我哋本身可能都係比較一啲叫做好 general 幫唔同嘅街坊朋友啦。咁去做一啲日常嘅家訪啊、探訪啊，或者一啲簡單嘅家居維修啊，咁樣去幫助佢哋嘅。咁但係今次嗰個計劃咧，其實佢主要嗰個對象咧，都係一啲獨老長者户啦，或者雙老嘅住户啦，又或者係護老者啊，同埋一啲殘疾人士啊。咁其實喺我哋日常嘅一啲叫探訪或者收到嘅個案咧，我哋都會久不久都會遇到一啲類似嘅個案。咁、 okay. 而去到即係而家個計劃入面咧，佢就會專對針對性就係、是，我哋點樣將一啲嘅社區嘅服務，或者應該話社署嘅服務再拉入埋去咧，即係等到我哋嘅街坊可以就住啱啱所講嘅人群入面，咁佢都係得到一啲政府嘅幫助咁樣咯。 嗯，其實係開始一個計劃未嘅，同埋我見話啲服務都包括有啲轉介服務啊，或者幫一啲長者裝入平安鐘啊，仲有啲乜嘢嘅服務係包括喺當中嘅？ 其實佢主要啦，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而家去了解啦，主要咧就會做一個首先識別咗佢哋係咪嗰個群眾先嘅。咁然後咧，我哋就會持續地啦，咁就會去即係制定一啲嘅計劃，即係可能係幾時幾日，我哋就會再去了解佢啊個情況係點樣。咁即係做一啲叫跟進嘅關愛服務咁啊。咁其次咧，就係即係啱啱你所講嘅申請平安鐘啦，或者有陣時我哋要寫啲唔同嘅申請書，咁去協助佢哋申請一啲叫輔助嘅，即係例如就係嗰啲拐杖啊、輪椅咁樣。咁呢啲都係會做一啲轉介嘅服務。咁另外就我哋都嘗試做一啲嘅唔同嘅一啲活動啦，同一啲分享會啦。咁希望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同分享，都減輕到啱啱所講嘅一啲照顧者佢個壓力咁樣咯。 嗯，而家呢個計劃係開始咗㗎啦，係咪？ 而家呢個計劃係應該過多幾日先開始嘅。 OK OK， 係啦係啦。 頭先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啦，點樣去識別你哋嗰啲目標嘅群組咧？譬如係咪獨居，係咪雙老住户，或者佢係護老者，或者殘疾人士，或者殘疾人士嘅照顧者等等。過去即係未開始呢個計劃之前，你哋關愛隊可能接觸啲街坊都會有機會接觸到或者睇到嘅。而家同呢個計劃去接觸做嘅方法有冇啲咩唔同啦？或者要識別佢哋喺人手啊、時間上面係咪都有一啲嘅長度，或者？啲難度啊，當中咧係， 其實去識別佢係咪照顧者即係我哋就好直觀嘅，同埋其實社署都佢有介紹過，即係一般尤其是佢上次介紹佢嗰個照顧者資訊網嘅時候咧，咁佢有請啲有啲社工啊，都有同我哋講過，一般嘅溝通係點樣啊，同埋大概可以點樣了解到佢哋有啲咩需要，咁樣我哋都有啲類似嘅培訓咁樣俾咗我哋噶啦。咁我哋同我哋日常即結合返我哋關愛隊嘅工作啦，其實我哋上到去嘅時候，我哋都留意到就係、是、我其實要識別佢係咪照顧者，其實我哋家訪嘅時候同我哋一啲街坊去溝通嘅時候呢，都好大程度上呢都會知道係咪喺而家先導計劃入面嘅一啲嘅受惠對象咁樣。咁我哋去日常啦，即講多少少我哋平時即之前我哋有啲 case 呢，就係、是可能係一啲長者嚟嘅，可能都70几、80岁啦。 咁但佢又要照顧一啲即係身體殘疾嘅佢嘅下一代啦，係啦，其實佢哋都叫中年噶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有唔同嘅呢啲個案咧，我哋都係可以同社署嗰邊再做啲轉介啊，睇下有冇啲更多嘅進一步嘅服務可以俾到佢哋咯，即係都希望佢哋係喺個社區度生活嘅時候，佢都覺得有人去關心佢、關愛佢咁樣。 要關心或者接觸他們或者了解他們的需要，你覺得關愛隊的人員是否可以應付到這個工作呢？因為過去都有些質疑，會不會關愛隊有些義工未必是很專業的人士，有一些工作可能都涉及到要即相對一些專業的知識啊，或者要受過培訓啊，才可以是處理到呢？會不會是這樣啊？你自己做下去又覺得？ 其實關愛隊一路去做嘅工作咧，我哋都係即係想關愛隊係一堆即係我哋一群嘅地方嘅義工啦，亦都係一啲大多數啦，都會係啲街坊街嚟嘅，即係一開始佢哋我哋都希望可以發揮一啲鄰里互助嘅精神去做。咁你話涉及到一啲叫專業嘅服務，當然我哋中間我哋都會有轉介啦，同埋喺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關愛隊我哋定期我哋都會做一啲唔同嘅各式各樣嘅培訓嘅，即係我哋會了解一下社署，了解一下一啲社區應急嘅一啲技巧，都了解一下一啲即係 AED 機啊，即係啲急救技巧。其實我哋各式各樣嘅嘢，我哋都會枕住去培訓。咁當然我哋去因為我哋枕住，我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叫聚會啦，即係我哋關愛隊嘅成員同義工。咁所以喺個過程入面咧，我哋都係叫做一路行一路學。亦都一路去將一啲唔同嘅挑戰去克服咁樣啦。 你去到咁前線要做一啲識別嘅工作，會唔會有機會未必係一啲最專業嘅人士啦，有機會有走漏嘅情況咧？擔唔擔心會咁樣咧？ 其實我個人咧，我就其實真係唔係好擔心呢個情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次去上去做探訪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個案紙咧，我哋都會寫翻個基本嘅情況攞翻翻嚟嘅。咁所以我哋同埋我哋叫。即係我哋關愛隊嗰度啦，其實我哋嘅成分都比較唔同多元化。即係我哋有一啲係做社福處嘅朋友啦，唔係社福處，叫做社 福機構， 係啦，即係有啲 NGO 嘅機構啦，係啦。咁亦都有啲係做學校啦，咁亦都係有啲地區團體啦，有婦女團體啦，咁有青年團體啦。咁所以我哋嚟自各行各業，有唔同嘅人員，我哋都有唔同個別嘅唔同知識。咁所以我哋去做唔同嘅個案嘅時候咧，拎翻呢個案例翻嚟咧，我哋咧傾到，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角度，即係佢都會識別到會唔會呢一個有啲乜嘢嘅進一步嘅行動，我哋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即係而家即係作為一個先導計劃係可以結合嘅，我都相信佢哋應該會做得好。 另外就關注到人手問題啦，同埋會唔會有啲個案咧，即係佢開門俾你同你傾偈，俾你去認識佢咁啊最好啦。但係可能有啲都未必想講咁多自己嘢嘅，可能甚至係去到一啲隱蔽程度比較高嘅個案嘅咁，會唔會關愛隊都未必接觸到？咁你哋又點樣處理呢一啲人士咧？可能都有需要喎，佢哋因為都 其實我哋都叫枕住即係一個熱誠嘅心啦，咁去接觸唔同嘅人。有陣時有啲個案咧，佢真係需要啲時間咧，佢先會講多少少嘅。咁但係除咗我哋去做一啲溝通啦，其實觀察都好緊要。即係有陣時我哋上到去例如一啲長者户啦，咁因為我哋當中有啲 NGO 機構都會教咗我哋可能呢個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就係一啲家居嘅風險評估啦。咁我哋都會去透過我哋嘅現場環境，我哋視察完，跟住再去諗住去做啲跟進工作咯。咁同埋而家嗰個先導計劃，佢都會俾一啲唔同嘅培訓我哋。咁我相信嚟緊嘅培訓都會有一啲類似嘅叫做我哋可以留意得到、識別得到嘅一啲更進一步嘅工具。咁我哋就應該會做得更好。 無論是識別一些獨居、雙老或者不同群組，有沒有說現在譬如跟當區區議員或者一些剛才你說的社福機構是有一些的合作，因為大家可能那個目標群眾都是有重疊的嘛，會不會有些分工的這個位 置？其實應該這麼說，我們每一次去做一些家居探訪，我們都會即係用一個大包圍形式去做嘅，咁但係你話我哋會唔會分工咧？可能我哋就住一啲唔同嘅細啲嘅項目，我哋會就住唔同嘅群眾去分類。即係例如我哋喺我哋嗰、那個即係關愛隊工作啦，有啲可能我哋做一啲升學講座啊，亦都有一啲可能係做一啲嗰啲健康嘉年華啊， 咁亦都有啲係文化深度啊。咁其實佢哋個受眾都會唔一樣。咁而至於同區議員嗰個最大嘅分別咧，因為區議員始終同政府政策嗰邊係多啲聯繫，即係可能而家有講到一啲政府政策，我哋都會揾啲區議員有陣時我哋都唔係太了解嘅，我哋都會揾翻區議員幫我哋去同翻個受眾去講解翻咁樣。 OK， 好，唔该晒阿张志聪同你倾到呢度，了解到呢度先啊。张志聪咧就系南区利东二关爱队队长，就讲到社署啦，今个月啦，应该话过多几日就会推呢一个为期一年嘅支援长者及照顾者先导计划，去即系识别一啲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啊、护老者啊、双老、独老等等嘅住户啦，睇下有冇啲咩服务啊，譬如一啲嘅转介啊，甚至安装平安钟啊等等咧，可以啊帮到佢哋。暂时就话喺荃湾同埋南区嘅关爱队会系率先参与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周伟业。 一名钻研政治嘅学者，研究成果要令大众理解同认同，绝对唔容易。而喺令大众对佢深感认同之际，仍然可以保持学术嘅严谨性。并同时为各界桥楚提供贴切而务实的真知灼见，更加是不简单。而这个正是作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教授的难得之处。近来他多番在不同的场合指出，国民的过度自满与自负对任何一个正是发展的国家来讲都是不利的。读多卷书，看多些世界，令不到自己优势的和缺点，方可走得更远。严教授的著作《大国领导力》指出，以欧美所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对于不属于传统西方体制的政权和治理逻辑的抗拒，其实是一种作茧自困，而且未能让理论学说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 作者以严谨而慎密的逻辑指出，中美之间无需一战，中国对于世界所带来的不是所谓的威胁，甚至是一种崭新的外交思想观。从他对荀子的王道、霸道和强道的构思见解演变出来的道德现实主义，再到他对政治领导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严学通教授无时无刻都在思索着如何将不同语言和文化载体的框架与提议善用并且结合起来，用来解释大国博弈以及中小国应当如何自处自保。 当然，何为道义？其是否客观或主观，我们应当如何分辨自然建构及恶意捏造出来的道德论证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提出更多的质疑和反思。而作者围绕着不同国家在国内外呈现出来的领导模式，从中展开坦诚冷静的分析，会等你重新思考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到底是应该以什么作为基础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国领导力》，作者严学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和富社会企业的香港开心啲主办东华学院护理学院为一个研究顾问伙伴，就量度了一个在香港人在个人、家庭以及在工作层面的开心程度，和了解了那个背后的原因。都有个结果出了来的，就说家庭开心指数就是 6.43 分，这个是跟上次比的差几远，和背后原因是什么呢？请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香港开心啲顾问也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石丹利，早晨。 Hey, 早晨，萧乐文。 你好，教授。Hey,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香港人的家庭开心指数，其实是衡量什么标准，和访问了多少人的？ 好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东华学院林晶教授做的，就是网上调查都有千几个受访者啦。咁我哋睇到呢，就其實今年呢都係仍然下跌，咁不過下跌嗰幅度呢就比較放緩咁樣。咁至於我哋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呢，咁其實如果你睇返我哋問卷裏面呢，都有幾個因素影響，即係第一就係嗰個個人開心指數，或者你可以講係嗰個心理健康啦。咁另外有啲家庭資源啦咁樣。咁我哋睇呢，就其實你個疫情完咗之後呢，其實好多心理健康嗰啲問題都未解決㗎。咁另外個經濟亦都慢慢係 復甦啦，咁變咗個家庭資源亦都對某啲家庭嚟講咧係一個幾大嘅困擾啊！咁所以我哋會從即係呢兩個角度咁樣去睇呢件事啦。 嗯，即係無論係疫情誒復常翻，或者係個經濟情況，都冇令到話嗰個快家庭快樂指數係上升，反而係跌嘅喎。咁嗰個原因係咩啊？ 嗱，個原因咧，其實第一我哋唔可以當個疫情就好似你啪粒掣冇咗咧就。上上大吉，乜事都復原。其實如果你從心理個角度睇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叫創傷後遺症啊嘛。即係譬如你個人遇到大病咁，你之後可能都要半年啊、一年先完全康復。咁喺個大流行啦，即係我哋講呢個新冠疫情咧，其實都一樣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假設話通翻關啊，就所有嘢都搞掂。其實好多問題咧，先至慢慢係發出嚟，即係你可以咁講。咁亦都要一段時間咧，然後先至可以平復。咁呢個係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其實就係好多研究都發覺咧，其實心理健康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就算係個疫情完結咗之後，咁香港好明顯就係舊年大家都好緊張，就係學童自殺啦。咁就大學都係㗎，即係我教咗咁多年書，罕有八大咧。是聯名，即是他們的學生事務處聯名請學生珍惜生命。啊，咁呢個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震撼，就話其實當個疫情完咗咧，其實好多嘢係未解決咁樣樣。 另外可唔可以講下，就算喺香港人當中咧，有冇邊啲年齡層、邊啲群組嗰個快樂程度係特別你哋關注咧喺當中？ 嗱，我哋喺今次睇到嗰、那個開心指數嚟講咧，就65歲以上嗰啲特別係。跌得多嘅，亦都係低分咗嘅。咁我哋嗰個解釋，咁琴日其實基督教服務處我哋都請咗個朋友嚟分析啦。咁佢哋都會覺得就係、是、呢個同可能近年即係比較多人去考慮移民或者實際移咗民，就對長者個影響。咁好多時個問題咩咧？就冇乜之前大家有個溝通。咁譬如琴日提到一個個案就係、是。7日前通知，即好似你即系要cut 手机咁，你7日前通知即系之类。咁嗰啲对个老人家嚟讲咧，就真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咁变咗老人家其实面对呢啲即系社会嗰个转变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有担忧。咁当然个经济差咗，亦都系一个问题啦。因为好多时你后生嗰啲经济差，咁其实老人家都会担心嘅。 有啲咩建议啊？譬如针对头先你讲话一啲可能仔女或屋企人系移民嘅，佢自己系留港嘅呢一批长者，佢哋要留意啲乜嘢嘅情况，或者自己嗰个情绪健康嘅变化要点样留意，或者你建议佢哋呢班人系点样咧？ 系，我会建议第一就系起码第一调教个心境先啦。就面对逆境，其实我哋最好嘅应对方法就系有盼望。即系你点都喺个生命里边揾翻一啲嘢，你觉得可以支持到你。咁如果再褪出啲咧，就最好有朋友啦，可以傾到偈。咁我亦都發覺咧，就是、其實男人就難啲嘅，即係比較少揾朋友傾，女人又會多啲。咁再出啲咧，就是、去社區度啦，譬如話社區中心啊，其實都好多人願意幫啦。咁政府而家講緊個關愛隊咧，其實都會做到。咁對應呢啲問題咧，其實和富2024年嗰個家庭推廣運動咧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我哋而家發布咗個家庭開心指數啦。第二咧，其實我哋跟住會有個叫無手機飯桌挑戰，就其實我哋會希望一家人出去食飯都唔用手機，咁我哋會同一啲商鋪合作，咁佢哋會即係減打個折頭咁樣。咁另外亦都年尾咧會有個香港。开心高峰会家庭篇咁样啊，咁呢啲和富都一路做紧，咁我相信其他好多嘅社福机构都做紧，因为家庭都系成个社会嗰个基石啦，即系如果唔去强化嘅时候，就会好多问题出现噶啦。 我见你哋今次研究除咗话即系影响个家庭开心指数，除咗个人嘅开心之外咧，家庭资源都有影响，即系其实系咪讲紧有钱同冇钱，定系讲紧啲咩咧？呢个 系冇错，即系家庭资源其实就钱啦，或者你。可以用到嘅資源，即係家庭資源就係有金錢上，亦都係非金錢上嘅。咁金錢咁，我諗大家都明白，雖然係復常咗，咁但係亦都差唔多全民就業啦。咁但係對一啲特別基層啲嘅家庭嚟講咧，其實都仍然係有啲捉襟見肘嘅。 咁有即係我琴日都睇有啲做開投資銀行嗰啲，而家即係六七個月都揾唔到嘢做，咁呢個都係一個家庭資源嗰個問題。咁所以另外一個咧就係嗰、那個社會嘅家庭資源啦，即係譬如話你個家庭同親戚嘅關係點啦，同隔離鄰舍嘅關係點啦，咁我哋會睇到其實而家嘅問題就係好多時都會有個疏離。咁、我哋希望呢啲資源，即係雖然你錢未必賺到好多，但係你朋友多 ，OK， 即係你有事嘅時候揾咗人幫，多啲，咁其實呢個咧對於點樣面對嗰、個逆境咧，都係十分重要。咁、所以我都會呼籲大眾同埋政府就諗一樣嘢，就係呢啲咁嘅資源啊，或者個人我哋講抗疫啊、心理健康嗰啲咧，就唔好諗等到即係有疫情出現先做啦。 OK， 其實我哋應該多啲從一個預防嘅角度咧去睇。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今日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開心啲顧問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尼啊，講到一個咧就係佢哋主辦啦個嘅家庭開心指數嘅調查，就6.43分嘅，就話4年嚟嘅一個低位，但係個跌幅嚟講咧都係緩慢咗嘅。傾到呢度先。